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大邊個？即係李柱銘根本就唔知黃仁達係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咦有個黃仁達咁樣，誒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喎，而家又開 show 咩人嚟咧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出嚟，嘿無端端有錢開 show 嘅錢唔知喺邊度嚟咧？ 屌你乜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咁啊！屌你老尾，淨執40多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物通匪類，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你做大佬，你真係你啲嘢係重搖真 啊，大佬！阿伯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生之年見到個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 是秘魯轉數還是很快 濟弱扶傾四面受敵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不平則鳴只因心系香港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節 6月22日嗰個電子公投之後就民主黨又退出真普聯係咪即不參加真普聯的活動不是等於退出但是他知道真普聯到6月22日電子公投之後就完了嘛收皮了嘛 咁 跟住就留翻俾佔中行動啊，去按照嘅電子公投，再等政府方案出嚟，然後睇決定幾時佔中。但學民思潮啲同學等唔切喎，所以佢哋打算係今年7/1就要去佔中喎。咁然後呢個社民而家已經搞個抗爭訓練班咯，即係啊，佢哋都係想去佔中喎，又係係嘛？咁都好氣連場喎。咁成個佔中行動就俾呢班激進派騎劫咗啦 ，即係呢個 hijack 騎劫呢樣嘢咧，就好明顯啦嚇， 騎劫咗啦嚇。咁所以黃仁達話呢、這個即係、就是、當初呢個佔中嗰個即係嚇係鳩做，咪俾佢講中咯。咁佢哋鳩做，咁你呢班就真做係嘛？咁真做有乜效果？有乜效果唔知係嘛？ 就簡單啫，嗰、那個就好似阿吳克儉講啦，唔一定係會被拉啦，係咪啊？咁但係好簡單啫，大家如果睇頭先鬱敏嗰段已經點出咗一個例子啦，就係我哋現任嘅民政事務局局長啊，曾德臣先生， 1967年反英抗暴派傳單喺聖保羅就坐兩碌啊，大佬嗰陣時幾？ 佢當年嗰個年紀同而家之峰同我嗰年紀咪 差唔多， 差唔多係咪啊？咁如果根據呢個推算咧，如果即係今次 佢真係赤柱坐監喎， 係啊，真係坐過噶。嗱，如果根據呢個推算咧，如果阿之峰同學咧，即係報下當年啊曾德成先生嘅後塵咧，佢將來 坐監咧， 佢將來咧就 做局長啦， 做局起碼做局，起碼做局長。 呢個政治即係政治嘅前途無可限量。 咁所以阿吳克儉咧嗰個警告咧，實質上係鼓勵嚟嘅。嗱，你睇下。即係當年阿曾德成局長就咁樣噶啦，咁而家佢就咁樣。 所以呢條友噏呢啲嘢咧，其實就真係就對個政府嚟講係幫到忙。嚇，你唔講啊，冇人話你啞嘅。你周庸同埋嗰個馬恩國出嚟啊，即係話要恐嚇啊，即係我係恐嚇啊，係咪？我阻嚇啊咁。咁佢作為一個民間團體，言論自由，佢係絕對有權講埋啲無謂嘢嘅。OK， 咁你認為佢無謂，你可以駁斥佢。冇問題，但係你作為一個教育局長，你係一個即係公權力有公權力嘅，你係不能夠講呢啲嘢，係嘛？咁你話喂，我即係提醒下佢哋啫，你唔係啊，你呢個係恐嚇嚟嘅，因為你恐嚇啲教師，恐嚇啲辦學團體，恐嚇啲學校啊，你仲要發指引啊！ 咁撲你個街，第日公務員又有指引，個個都有指引噶咯。對於佔中，整個佔中指引出嚟，係咪？仲有佔中又唔一定係犯法噶喎。如果佢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秩序井然喺度佔一陣，夠鐘就收工，咁點樣拉得咧？請問點樣犯法咧？除非佢話我呢個佔中就係擺明係要違法嘅。我是霸住个钟话唔走㗎啦，等你嚟清场嘅。咁你就有可能可以有机会告佢。咁但係都未必要坐监。我话俾你听，我就係一个样板。我有佔中㗎。不过佔一缺啫嘛。 嗰次我係坐喺边度嗰次。 咪金钟道。 金钟道㗎嘛。 中银对开囉。 中银对 开。咁俾佢清场囉，到最后台囉。係咪跟住我哋锁晒孖叶囉。 我在场。 跟住我就俾佢告囉。咁我罪名成立囉，而家上诉囉。上诉完而家就有结果，过两日囉，可能係输㗎啦。跟住中心法院。 你几时换刑完啊你。 缓刑完就过咗今年七一咯，所以今年我唔可以陪佢哋啲学生去占中啊，咁我就真系使剩个啰柚坐监嘅，真系我就占中坐监啦。想要占中坐监，我就有机会占中坐监，你哋个个都冇。我而家话俾你听，除非你长毛带住班僆仔就系冲击揼柒啲警察啦，咁你就坐紧监，系咪？我去占中就一定坐监，系嘛？即系想坐监去占中啦，我就系咁啦。OK， 但系咧。过咗七月份，即明年个七一占中咧，我又唔使坐监，系咪先？所以好好笑咁啊！我今日讲咗一个叫做八国联军啦，小型八国联军啦，就系讲呢个夏千福， 去 即系去深水埗探下明哥啊，同埋嗰个息息堂啊。咁佢想即系了解一下即系深水埗啲基层市民嘅生活，系咪？咁今日東方個功夫茶咧就揶揄佢，東方日報嘅功夫茶啊，嗰個專欄就揶揄梁振英，就話梁振英當選之後咧，就話佢會用一張凳、一支筆、一本簿就落區，係咪？咁佢而家咧，而家去咗邊啊？屌你支筆、你本簿、你張凳去咗邊？ 喂，大佬，梁振英講過好多嘢都冇兑現啦， 你單啫。東方日報嘅功夫茶揶揄佢，咁你就俾呢班外國人係咪？屌你外國領事，屌你走到落去。 喂，如果你咁講，即係嗰班外國領事都有睇。功夫茶咯，真系系嘛？ 唔知啊，咁啊，佢哋去咗先。 去咗先，去咗先， 唔关事嘅，系嘛？咁啊，由呢个美国总领事夏千福即系做行头。咁啊，有英国领事系嘛？有呢个德国，有加拿大、印度都有，日本都有，总共加埋有八个国家。咁呢个就真系小型八国联军啦。咁啊，八國聯軍呢段歷史咧，我諗好多人都即係嚇， 唔好清晰 嘅，唔好清晰嘅。呢個係1900年啊，即係大家都 嚇， 嗱義和團啦嚇，呢個光緒時代，光緒26年啦，不過係慈禧太后掌政嘅時候係嘛，當時嘅英國、法國、德國啊，呢個美國、日本、俄國、意大利、奧地利啊，總共加埋八個國家就派遣呢個聯合遠征軍係嘛，因為你義和團發動啲仇外行動啊嘛，個個話刀槍不入色神膽嘅，唔緊。咁周围去烧人哋嗰啲，烧人啲教会啊、领事馆啦，系嘛乱晒龙，系嘛，咁佢哋就组成呢个所谓联合嘅远征军，其实讲紧3万到5万人嘅啫。咁啊，杀入中国大陆啊，搞到你计蒙下边颐和园，咪就后来有好多嘢俾佢搬走咗，就嗰个时代啫嘛，系咪？ 而家都未攞翻啊， 系嘛？咁好啦，咁就嗰、那个当然嗰个行动啊，呢个系一个侵略嚟嘅，系咪？咁你頂唔住啊嘛，係咪？個結果唔夠砌，咁啊後屘就簽咗個叫辛丑條約。讀中國近代史就應該記得呢啲嘢㗎啦。咁中國就淪為次殖民地啦，從此係咪？咁呢個係甲午戰爭之後嘅，更早之前就英中英嘅鴉片戰爭啦。你數落嚟係咪？即係嗰一段時間即係清末嘅時候係咪？所受到嘅呢個屈辱係咪？孫中山亦都係因為甲午戰爭係咪？勒慶佢先搞革命啫嘛係咪？咁再早就1842年呢個鴉片戰爭啦，咁又因為咁就喺香港又割讓咗俾佢啦，係咪？咁有咗即係呢個英治嘅香港就咁樣嚟嘅，咁啲人話啊，結果變成好事壞事都係咪？咁呢個1900年嘅呢個八國聯軍就令到即係呢個清廷要簽呢個喪權辱國嘅辛丑條約嘅義和團就咁亦都玩完啦，咪咁令到好多地方嘅主權咧都冇咗嘅，咁即係呢個就令到呢、這個即係 清廷一路一路咁衰落，係嘛？咁然後1911年咧，先有呢個武昌首義成功啊！咁啊，辛亥革命啊，即係建立呢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啊！跟住就呢個帝制2000多年嘅帝制就宣布結束，咁啊，都同佢有關嘅，其實係咪啊？咁而家有八國聯軍，不過喺香港啊，咁但係冇槍炮嘅佢，佢有意識形態嘅槍炮。 咁但系佢冇槍炮啫，佢有人情味啊嘛。咁呢啲嘢原本就是你特區嘅官員。 唔係咁佢假假都好啊，係咪？假你真做 做下 show 都好啊嘛。咁你記唔記得？又記得當年阿肥棒其中係最著名嘅嘢咩？食蛋撻係嘛嚇？咁可能佢做呢樣嘢參考過肥棒嘅一啲喺香港時候嘅活動嘅係嘛？但係咧，我想問你啦，呢位夏千福咧，佢而家咁高調，又周圍巡嚟巡去，咁實際上佢哋想做乜嘢嘢咧？ 佢我覺得佢落你面啫嘛， 即係話你流，話你唔掂， 落你面啫嘛。喂，你睇佢過年廣東話拜年，係咪？英國嗰總領事又係玩啲咁嘅嘢，喂，即係原來佢係本土派嚟嘅喎。 係啊，即係話咧，佢哋掌握香港嘅最新形勢係相當之 個脈動咧，係佢掌握得到，知道你而家個本土意識興起嘛。你睇佢去親嗰啲地方， 全部係好 local 嘅， 好 local 嘅，係咪啊？冇，佢唔係睇你即係香港嘅建設啊、金融中心啊，見下你啲官員啊，係咪？即係去呢個官邸食下飯啊，係咪？佢唔係咁就落呢啲最窮嘅地方，係咪？ 但係調翻轉，你而家呢個特區嘅官員，以至到中聯辦嘅官員咧，從來唔踏足呢地方喎，係嘛？嗱呢個咧。就可以用英文嘅字啊，好 subtle， 即係好微妙。但係咧，佢不斷做俾你睇，佢不斷就做俾你睇。咁問題咧就係咁樣，即係佢俾咧，即係香港好多嘅政客咧，都係對香港嘅最新嘅發展咧係掌握得更加清楚。香港最新發展係咩咧？就係本土派嘅興起，本土意識嘅成熟，係咪啊？咁佢即係話佢聽咧，嗱，我哋唔係流噶。香港咩發生咩事，我哋知道嘅。咁佢哋講呢個就係佢哋想講嘅 message 俾大家聽。咁但係咧，喺呢個 message 後邊咧，個潛台詞就係話咧，特區政府嘅官員，以至到管治香港嘅中共嘅官僚，甚至去到北京嘅最高層，都唔掌握到香港最新動態。 而家北京嘅領導層，佢連掌握自己形勢都好似有啲問題。你睇江澤民又蒲出嚟啦，係嘛？曾慶紅嗰啲又要蒲出嚟啦，係咪？其實佢嗰個鬥爭係好激烈。 佢蒲出嚟啫，我聽我未有事，我未有事嚇嚇。但有一件就好耐都冇蒲頭喎，嗰件大家可以猜猜，嗰件就叫温家寶，係啊嚇。啊！傳言就好多啦，咁但係佢唔蒲。 周永康咧就而家又係嚇。即係被軟禁嘅啦，等於係，係嘛？咁但係就嗰啲爪牙就逐個俾人剝曬，佢就未喐，係嘛？咁我覺得佢哋都可能有啲變數嘅， 有變數，係嘛？ 因為老江，唉，所以呢個亞視唔應該俾牌佢嘅。屌你咁，你報老江死訊，而家佢幾三萬啊！唔間真係指點江山。 我就覺得嗰段最精彩，你重播咁多嘢，不如重播翻嗰段新聞出嚟。 收視率 真係高，一定好高。 如果你重播，我仲一日三次喎， 係咩？ 一日三次， 同門仔係三次啊？ 係啊，喂，我呢兩 喂容乜嘢？你個收聽，你個人嘅收聽會慢慢即 係 高過佢㗎，高 過佢所以我而家即係覺得好笑。嗱，呢個禮拜六咧就亞視杯跑馬，咁年年我都有去嘅。OK， 咁我又可能問下佢哋咯。咁你做咩報我三日使唔使俾一啲錢我？你咪淨係去陪我跑馬食飯，你俾翻啲錢我先得噶嘛？係咯，你咁樣再播，究竟係咪有冇錢攞翻啲先？即係問下佢，仲一日播三次，咪有錢磅？有係咪可以磅翻啲錢你咧？ 啊，即係佢嘅意思就話你嗰段龍門陣實在太好睇啦。是吧欲罢不能。 咁佢啲时段佢係要播嘢。 咁佢播嘢嗰啲有都係揀㗎嘛。 歲月流星。 歲月流星㗎嘛。係咪 咪真係有啲人免费帮我宣传个擺上网咁你几个人係咪 係呀我见好多呢排影返你嗰个絕咗版嘅样子出嚟嗰个好鬼多。 有啲人问我近时个样好样衰。而家都係样衰㗎大佬。 样衰唔係罪嚟。 所以有时啲嘢好得意㗎。咁你无端端而家又可以喺主流媒体度出现。 即系呢个世界咧， 亚视无线都 系啊，唔好话边个赶住边个嘅， 赶咩？ 系咪啊？ 即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咧，黃宗文，我封殺你，係嘛？咁你以後咧就冇曬影響力。 蘋果咪封殺我咯。 係啊，嚇、啊！ 咁佢哋嗰邊初初又嚇，即、啊、係、就是、接台就置我於死地啦。講、啊、到啊，閂埋門，講到興高采烈嘅，你仲唔死？係咪啊？屌你走曬啦啲人！我屌你咩？你啲人就走曬，我越嚟越多人，冇意思啊！屌你咩？你睇有幾柒就有幾柒啦！屌五月三十號嚇，即係講開又講，五月三十號就審議可以完成啦。如果冇流會，咁呢啲叫拉布啊！屌你咩？有期限嘅叫拉布，拉布梗係拉到屌，等阿曾國成剪你，一係拉冧佢。为止啊嘛，系咪？佢而家都话六月冇粮出咯，咁你咪可以拉到六月咯。 嗯， 咁你系考曾玉成啫嘛，而家你系帮曾玉成啫嘛，系咪？你即系等于帮曾玉成，等于佢唔使出手剪布嘅啫嘛，系咪？ 哦，有段新闻喺度睇，哦， 预告拉布到月底，我睇到啲新闻火都嚟埋，系咪？五月底前可以完成所有辩论同埋修正案投票。是吧政府臨時撥款五月底用啊用慶啊乜乜乜屌多飘鱼是吧喂即係咁都得咁呢啲叫拉布。 當年嘅拉布呢轟轟烈烈喔、啊、拉冧呢、這個。 所以我係冇興趣講咗好耐。不過我就真係幫長毛嘅啫。講我好多次㗎啦。我提120條修正都係咁嘅。我冇叫長毛公開話我有份拉布對唔住你冇喺度鳩噏啊。係咪先。系嘛？唔好喺度鸠噏，系嘛？你抹黑我冇用嘅，嘥时间啦！屌你，俾啲时间去凑孙好过啦！屌你，一系凑仔啦，系咪？唔好等佢事业，屌你真系啊！啊！所以即系有啲人，屌你真系，我又冇得罪你，都食捻错药咁，根本都食捻咗春药咁啊！唔好俾我见到你添啊！我实屌柒你，我话俾你，唔会俾面你。好唔撚講佢嗱，即係月底就叫做啊收工，咁係呢啲叫拉布，所以真係即係對我嚟講啊，都係六個字：走得快好世界。上天對我哋嘅即係兼顧係嘛？走得快好世界，我花時間做呢啲好啦。我哋而家六四個集會係嘛，日日而家做緊宣傳㗎啦，係嘛？而家咧拍條片就播下，咁我啲 banner 就全部會掛㗎啦，係咪？咁、大家幫幫手係嘛？又幫下手，有啲義工幫我哋手派下書仔。 係最緊要將呢一個咁嘅晚會咧， 需要大量嘅人手，因為印十萬本嘅大佬， 係嘛？即係話到俾所有香港市民都知道。其實燭光晚會不是只有一個選擇，你有可以其他的選擇去紀念六四。 當然我們第一次搞呢就是很難的，因為他25年嘛，那個自動自覺站在委員嘛， 不知道他實去的，即是你不知道他實去 的。但是我們的宣傳不可能做到全香港人都知道的嘛，你利用我網台利用印10萬本書仔， 就算放上 YouTube 啦， 是啦都未必，我除非在報紙上登全版廣告登幾個， 又沒錢， 沒錢也報紙未必幫你登，有錢都未必幫你登，我的錢那麼多萬人，我必要來印書嗰、那個咁啊嚇！我哋啲即係兄弟手足就辛苦啲，就派書係嘛，幫手呢輪就狂開街站係嘛，就日日都開噶啦，而家日日都派噶啦，就係咁啦，係嘛？所以我自己好簡單啫。我今日即琴日嗰個南華早報記者嚟問我，我有3-5千我收貨噶啦，我覺得好好噶啦，係咪？咁大家咪幫我谷行啲，谷到10,000，咁我梗係好開心啦。 哦，但係我覺得個意義都唔止喺人數方面嘅。頭先我 都有用㗎，你覺得300-200人俾人笑到你黃㗎嘛？ 實有人笑你幾多？但係即係當然，我哋好主觀上希望更加多人嚟。但係我覺得成件事嘅意義咧，喺人數以外咧，就是、大家重新再去將香港人如何處理六死嘅記憶，再次擺翻喺個政治討論入邊。呢個係一個最重要嘅意義嚟嘅，亦都唔止今年。因为这个即辩论是涉及到即香港自己本身的本土意识的进步，即是那个发展的问题。所以这些类似这些的事件或者这些纪念，我想也都随着那个香港本土意识的成熟而跟着引发了很多不同的思考，是吧？这个是最重要的。在我们来讲，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将这个议题话到给香港的市民知道， 你而家唔能夠再好似以前咁樣，將所有你諗嘅嘢或者你即係對六四嘅嘢，係交託俾支聯會同你諗，係嘛？即係你自己唔諗啊，或有人同你諗啊，咁我諗你咪可以完全即係忘，即係可以放低呢件事咯。咁而家就唔係咯，咁而家就即係呢個係會強迫大家咧重新去面對，究竟我哋點處理呢段回憶係咪啊？咁所以咧，即使有。即係我哋以外，亦都有人自發去印 呢啲 自發呢個自發印出嚟嘅，即係自己俾錢 的。我哋都會幫佢派嘅，我哋都會幫佢發嘅，好多謝佢啦，即係紅圖製作啊。咁啊好啦，咁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一咧。就是呢個現場版啊！咁而家仲有兩三日時間，大家可以繼續報名嘅啊！咁我再強調一次，即使你上次嚟過，你都可以報名。咁我哋當然個優先次序就比前面嗰啲啊，即係上次冇嚟過，咪上次冇嚟過，即之前都可能嚟過噶啦，係咪？咁就塞滿佢都得嘅。咁我哋又準備有啲即係啊，唔係茶點嚟噶啦。咁離開你未食飯都可以嚟食嘅，有茶點乜都有嘅。 咁犀利 ！OK， 好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禮拜一現場版再見。 好，拜拜。